其他节目。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仨，这是钱钟书夫人杨绛撰写的家庭生活回忆录。1998年，钱钟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媛已经在此前的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开4年之后，杨绛在92岁高龄的时候，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出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以明读书会的发起人潘旺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我们仨》。潘旺你好。 刘珊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潘旺，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仨》，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熟悉，但是啊，可能有不少朋友就会觉得有点纳闷了，说国家图书馆为什么邀请这个以明读书会的发起人啊潘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潘旺，是不是在我们分享这样的我们仨这本书之前，先跟听众朋友们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吧？ 当然十分荣幸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以明读书会和我们仨这本书。那么以明读书会呢，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公益性质的读书会。它呢其实是从2013年底的时候有一个雏形，在2015年的5月份呢成立。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以明读书会的以明两个字本身吧。 嗯， 它其实是取自于庄子的齐物论。 好有学问的以明读书会、 啊、就对，听起来好像还蛮有学问，实际上也不太差的样子。对，那么这个以明两个字呢是取自于一句话，叫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那它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总是相互否定对方的观点的话，不如就用空明的心境去关照事物的本然吧、 嗯、 所以我们这个读书会的风格就是希望营造一种包容、开放、多元、大家相互对等交流的这么一种氛围。 百花齐放，就在你们的以明图书会有了一个特别充分的发展，是吧？ 对，是这样， 每个人都可以把不同的观点在这个读书会当中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应该叫一个交流的平台。 嗯，的确是这样，这个其实也是以明的核心理念的一种体现。因为我们的核心理念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思考都是有力量的、 嗯、 那么每一个人的思想也都有价值，我们非常的珍视每一个人在思想层面的付出和努力，所以呢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就会去构建一种去中心化的活动模式。 嗯， 咱们就是不同的会员自己推荐书，自己来分享，自己来讲，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但是嘉宾呢更多只是从专业的角度为大家提供一些背景的专业知识的补充。 嗯， 整个活动的读书会的主角都是咱们会员和书友们自己，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我们的理想的这种多项交流的一种体现。 哎，还有一些啊刚才潘旺没有说的，我在这也强调一下，以明读书会完全都是大家以兼职的方式然后组建的这样的一个书友会，是完全非商业化的，是不是？ 对，的确是这样。 你们就是为了满足那些工作以后的爱读书的人，读完书以后没地儿去分享，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的书友会。 真的是，我们就真的是发现，就是在工作以后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们他们依然愿意读书，但是一旦工作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哎，我读完书以后我身边好像没有一个合适的人能够去交流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提供这样一个阅读交流的平台，给大家提供一种方便。 没错没错，我想可能很多啊刚刚进入职场的朋友啊，对这一点的感受会特别深刻。那么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么因为每天有很多上学的时间，然后呢大家可以一起聚会，因为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讨论功课什么的，或者有的时候有一本书引起大家的关注，大家也会探讨。但突然发现啊，等到你上班以后，虽然大家也一起工作8个小时，但是每个人都特别忙碌，然后真是没有人没有时间啊去分享一本书。所以以明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你们大家都是兼职干这个事儿。我问一下啊，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了，累不累啊？ 其实还真挺累的，因为咱们团队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本职的工作的，但是大家还依然愿意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就是无偿的来志愿的来奉献。我觉得这一点就在整个咱们读书会的筹办过程当中，以及后期的发展过程当中，都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的感谢大家的付出。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以明读书会的一些情况，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就是你们这样的一些，应该说是像潘旺这样的一些爱读书的朋友凑在一块儿，一起分享我们读了哪一本书的感受。那每个人看每一本书啊，其实感受都不太一样的，就好像那样的一句话说，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人心中有10000个林黛玉。 这后一句话好赞啊！ 这是你赞我呢。 是的。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潘旺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心中的我们仨这样的一本书。那其实呢，关于以明读书会，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不少朋友说国家图书馆为什么邀请他？你还需要把你跟国家图书馆的一些渊源来说一说，潘旺。 好的，不要 少了这一段。 对，我这个不好意思漏掉了这一段。我是2012年，就是研究生。 2012年。 对，2012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进入了国家图书馆工作。那么当时呢是在国家图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部，一直工作到了2016年的4月份。 哎，也就是组建了以明读书会以后，他就跳槽了。 不是的。其实以明的前身是我在立法决策服务部的部门的读书会。所以当时2013年底这个部门读书会成立以后，那么也是每个月一次。办到了2015年5月份，突然我就觉得，既然我身边的同事们大家在工作以后都这么的热爱阅读，愿意交流，那么我想社会上可能也同样有这样一个群体。所以才想起来说，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那为什么试试看创建了以明读书会以后离开了国家图书馆了呢？ 这个是机缘巧合，然后就另外又换了一份工作。 哎，在这也简单说一下啊，刚才潘旺没有说他其实原本是学法语的，所以现在到了央视，然后做法语节目是吧？是节目的编导。 对。 也是文化人，始终没有离开文化这个圈子，始终能和书友啊有保持一定的这样的密切的联系。 我其实很希望自己的人生里能够和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我现在确实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法语频道工作，刚刚入职，然后也是从编导开始学起。 既然你是法语编导，是不是在这儿跟我们听众朋友用法语问个好吧？这很容易的。 行，好，那我就非常简单的和大家问一声好吧。 一定要把读书俱乐部节目也说上啊。 好的。Bonjour tout le monde, bienvenue à la radio de l'histoire de Beijing。就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读书俱乐部节目。其实呢，现在的广播已经不像我们以前特别传统的，你必须得用收音机才能够听到。现在可以用网络收听，还有很多的这种手机下载的 APP 之类的这样的一些软件啊。现在广播只要大家感兴趣啊，真的是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对， 一定得有网络啊才能够收听得到。读书俱乐部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潘旺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仨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不仅仅是前面潘旺说到的他的这个以明读书会啊，我也希望读书俱乐部节目同样的是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爱书的朋友、喜欢书的朋友一起来在这儿分享好书，发表您的言论，发表您的感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以明读书会，也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好了，这样的一段话过后啊，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仨了。谈到了我们仨，不少的听众朋友其实比较熟悉。那刚才既然谈到了，以明读书会的宗旨呢是发表每一个人的看法。那潘旺， 就这样的一本书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分享呢？是不是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思路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当然非常高兴。其实我的分享思路也比较的简单，首先是和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本书一共三部分，那么这三部分的内容大致是什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整本书的文字的写作风格。接下来呢，主要是比较主观的来和大家交流一下我读我们仨这一本书的几点比较重要的感受吧。然后最后就是作为年轻人，我们怎么样来读我们仨这一本书。 啊，有三点，其中最后一点，最后两点吧，都是潘旺个人非常主观的感受。 对对对对对。 好了，刚才呢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分享思路之后呢，那接下来我再问一个啊，其实是你特别主观的一种感受了。杨绛先生啊，他曾经跟大家分享，他说呀，和钟书比较，就是他的先生啊，比较起来呢，他只是一个业余的作者，那么很谦虚。但这一本我们仨啊，其实一旦他一开始上市，就是不错的销路，而且这么多年以来，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而是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一段书了。他虽然不能够进排行榜的，比如前一位、前二位，但是总是在排行榜上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成绩。那就这一点啊，潘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这本书好在哪里？你要夸这本书的话，你怎么去夸这本书呢？ 这个好的东西自己会说话，其实都不用我们夸它。但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杨绛先生他是自谦了，他说可能和钟书相比较的话，学术方面的文章可能没有钱钟书写得好，但是我记得不知道是钱钟书还是钱元，就是他们夫妇俩的女儿，对，说过说杨绛的散文的文笔基本上是天生无可比拟的，所以对，就我们仨的这个文笔，它本身的风格就是带有这种自然天成的这种平实。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仨这一本书啊，它整个文字的风格特别的淡然，但是同时又非常的沉静而且温暖，它读起来就真的很像就是家里有一位年长的长辈，然后站在了一个人生的尽头，用那种非常波澜不惊但是又非常的真诚和坦荡的语言来向身边的晚辈们陈述自己一路走来的那种其实很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所以读来，一让人动容，二让人印象深刻。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本书我们仨的一些特点。那其实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话。那么前面是说到了杨绛先生自己说和钱钟书相比，他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是实际上呀，他的写作才华和深厚的学养早就被学界共识。夏衍呢就曾经跟人家说你们捧钟书，说的是钱钟书，说我捧杨绛。没错，就是杨绛呀和钱钟书结婚以后呢，陪伴他留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后来呢又游学法国巴黎。哎，跟你一样，哎，肯定也会法语。那么他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学，只是在巴黎大学注册过一个学位，他呢想攻读法国文学，却因为呀禀赋深厚，仍然是在西学体系当中呢得到了浸润和训练。1938年回国以后，他很快呢就有了剧作家的成就。1943年到1945年，他呢在上海做大家族的这个一个家庭妇女的期间，他就挤出时间来写养家糊口的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还有《游戏人间》，都被搬上舞台，风靡上海文艺界。50年代呢，他开始翻译巨著，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那个挥舞着那个长矛和那个盾牌的唐吉诃德。为此呢，他就学习了西班牙语。哎，法语好像和西班牙语是同一语系，是不是？ 还挺像的， 是吧？所以要是会了法语，再学西班牙语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这点 对。 哎，我发现潘旺，你今天来做这集节目太合适了， 这都能沾上边是吗？ 是，都能沾上边。那你有没有尝试学一下西班牙语呢？ 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简单的词语，像 gracias，然后 ciao，贝拉。就是比如说再见美女，还有就是感谢，像这些简单的词汇会一点点。 所以50年代的时候，你看啊，他翻译巨著《唐吉诃德》，为此学习从头学习西班牙语，还是因为有法语的功力的哈。到80年代到90年代出版小说《洗澡》和散文集《酱茶饮》，杂译与杂写也是流传甚广。《洗澡》我想很多朋友也都看过。 对。 撰写的是啊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经受第一次思想改造的故事。那么相继呢是在香港的三联书店和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了繁体和简体版。那么你知道有人怎么称赞洗澡吗？说堪比半部 《红楼梦》再加上半部《儒林外史》，我觉得 这评价好高啊！ 我觉得就是说，它其实跨界，又跨界了这个爱情，就是中国古代那种爱情啊、文艺，然后又跨界到《儒林外史》，还学界的东西都有了这样的一种探索。 应该还反映了一点社会层面的话题，我觉得。 所以，这样的杨绛先生啊，是钱钟书先生口中最才的女，才是那个有才的才，不是那个财富的财。 对， 但她呢，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首先还是最贤的妻。 对 所以虽然这样的一本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语言特别平实，但是丝毫掩饰不住，我觉得杨绛先生那种才华的光芒。 对。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就能够流到大家的心田当中去，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字的魅力。 潘芳，你说的这点太对了。有很多朋友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推荐了，说这是一本好书，然后呢这本书特别特别好，但是很多人在读别人给他推荐那本好书的时候，真的属于硬着头皮，哎呀，这是一本好书，我一定要看下去。 我懂，就是有一种书单叫做我知道它是好书，但是我怎么样都读不下来的世界经典100部，就那种感觉， 是吧？可是呢，如果大家去读杨绛先生的这本《我们仨》，我想绝大部分的人，或者我个人认为80%-90%以上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它就像拉家常，非常容易带入。 但是他要绝对不会像你以前读金庸啊、读古龙啊，或者读琼瑶那种恨的这个废寝忘食，就是慢慢的一股清泉流入到你的心中，让你能够把这本书当做你的一个休闲，当做你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情操的培养去读完，非常愉快的、非常悠闲的读完。 对，这本书的魅力其实除了文字方面，还有情感方面，再就是在阅读它的过程当中，那种氛围的营造上，真的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让人沉浸进去。 我不知道学法语的潘浪看过没看过金庸或者古龙或者琼瑶。 我看过电视剧。 真的，很多朋友说啊，看那种书的冲动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一套书从第一页连着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看到最后一页，是一套书的啊，第一页的和一套书的最后一页。 这个我好像暂时对小说类的阅读不是很多，但是有机会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对， 这些大师啊，不论金庸也好，古龙也好，还是杨绛先生也好，那么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我们今天谈杨绛，谈杨绛的《我们仨》，我们就要把《我们仨》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那我再来问一下潘旺，你读这本《我们仨》，你用了多长时间？在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读这本书，我其实《我们仨》这本书我到目前为止读了3遍，每一遍读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其实花的时间并不太多，大概也就1-2周。但是读第二遍的时候，我断断续续的读了至少有1个月，因为第一遍我可能就大致的看了一下，然后第二遍的时候我其实读书特别慢，我就特别认真的每一字一句的去体会它。第三遍的时候，也就是咱们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又认真的翻阅了一遍，大概又花了1周的时间。第三遍读的时候，就是去试图去理解它不同的表达，它不同的感受，就是能够对它做一个归纳梳理和自己的总结。 潘旺，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特别深的一个感受，你看他写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一起吃个汤圆啊，一起炒个菜，一起热个饭，但你觉得不觉得他写特别有趣儿，就勾着你往下看下去。 对， 我其实往往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就往往的上下然后再回看呀，再往后翻，我就想他怎么写的这么有趣儿。我其实思索了很久，答案不得而知。我今天请潘旺给我解决一下我这个问题吧。 不敢不敢，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个人的一点阅读的感受。不过我首先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本书三个部分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吧。 好。 对，因为其实这一本书说是有三部分，但是它的主体只有两部分。因为它的第一部分叫做我们仨失散了，这一部分特别短，只有2页。然后它其实更像是后面两部分主体的序曲和引子。它的内容讲的就是杨绛做梦，然后呢他就梦到这个钱里边，不是梦里边，这个钱钟书就突然离开他了，他怎么找都找不着，他醒过来了，然后就埋怨钱钟书。 第一部分的名字叫我们俩老了。 我们俩老了，然后我们仨失散了，应该是第二部分。 对， 记错了，对不住。 对，他就怪钱钟书，然后钱钟书就告诉他这个是老人常做的梦。 嗯， 然后可能他就觉得，哎，是不是钟书就记着他的埋怨了，然后呢就让他做了万里长梦。这个呢就是第二部分了。 嗯， 第二部分呢其实我一开始没读懂，第三遍我才读懂。对，我一开始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后来我发现他原来是想要用一种梦境的形式来讲述在最后的几年当中这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那种情感的体验。 嗯， 就在第二部分当中，杨绛所写的那种所有的故事都是亦真亦假，如梦如幻，我们不能够用逻辑去分析它，但是我们能够用情绪去感受到他每一字一句背后他想要表达出来的最后几年一家人逐渐离散时候的那种强烈的情感的体验。 嗯，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最后第三部分就是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对，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第三部分就纯粹就是属于叙事了，就是用非常平实而感人的语言就记录了从1935年起夫妇二人从到英国留学开始，一直到1998年钱钟书逝世，这63年之间这个家庭所走过的所有的重大的坎坷的历程。而在这一段历程当中，通过阅读这些平实的感人的文字，我们能够体会到杨绛先生的那种心情，就是他们所有经历的快乐的事情都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相聚而更加的快乐，而他们所有经历的困难挫折和不快乐的事情反而会因为三个人的相守而变得不那么难过。所以这三部分的内容基本是这样。 那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啊，在这本书当中其实还有比较多的一部分的这个附录一二三。 对， 那里面特别珍贵的是有他们的一些应该是影印本的，比如说前缘的一些记录呀，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一共是分了一二三这样的三个部分。 对，其实在这三个部分里边我有一些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也能够反映他们一家三口之间的那种生活的快乐。就是我翻到这一页，它是那个是应该是阿元写给钱钟书的一封信，是1997年新年的一封贺信。 嗯， 它上面写这个祝好像应该是祝爸爸吧，祝他非藩丝法脱，脸弹肥。其实他说的那个，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那个拜年拜年，还有牛儿只吃草的那两封信。 他说这个藩丝法脱其实是 face fat， 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这个英语法语我觉得怎么着都能用。对，然后您刚刚说的那个画的那个画， 嗯， 也是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比如说这个钱元为这个钱钟书做的自画像。包括这个裤子太肥了，然后他就画了一张钱钟书的背影，然后看起来就是哎呦这个女儿笔下活脱脱的父亲的形象。然后后来也画了是钱钟书画的，钱钟书他不是自称就是拙手笨脚嘛，他就画了一些给阿姨的那些画让他去买菜。你看他画那什么羊，看起来反正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不会画画的5、6岁的儿童画的那个山羊。 没错，牛奶菜面包。 后面又跟了一句，这牛奶画不出来了，反正阿姨能够会意。我看到这一句我当时就笑了，就觉得特别的可爱。 感谢今天以明读书会的发起人潘旺和我们一起啊分享了我们仨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理想就像昨夜醉人的酒，充满了浓烈的引诱。年轻的你总是东奔西走，哪怕醒来后一无所有。远方的城市在招手，雁南飞行不再停留。夕阳描绘着迷人的色彩，你说那是诗和远方的锦绣。是谁在唱九月九，